第32集。 第二天一早，任斌就把调查到的所有关于任俊的资料交给了孟昭。 斌哥，你这效率可以啊，昨天一天就搞定了。 哪儿啊，你们之前都觉得吴佳义死亡当晚的消息是从警局内部泄露出去的，只有我和徐局知道这个人应该不在警局内部，所以上次抓捕行动之前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当晚有可能泄露消息的人，一个是任俊，还有一个就是 又是陈氏吧。没关系，陆顾问已经知道了，调查他也的确在情理之中。 孟昭将几页资料递给了陆时琛，然后快速地浏览着其他几页资料。 任俊在临江药业到底是什么地位？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是个只管拿分红的甩手掌柜？ 嗯，这点他倒是没有撒谎。他父亲任海被吴佳义下毒之后，临江药业就被吴佳义控制了。任俊在临江药业被架空，只是事实。不过， 任斌把资料往后翻到其中的一页，说 除了临江药业，任俊其实私下也投资了不少企业，大多是跟着吴佳义一起投的。 嗯，任俊的商业眼光倒是不错的。 陆时琛浏览完手里的资料，跟孟昭交换过来。 是啊，投资了很多效益不错的公司，他的资产现在看来也有不少，但这不应该都是吴佳义的功劳吗？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在跟风吴佳义，但想做到这种地步，还是需要对这些公司的运转情况有清晰的判断的。任俊投资失败导致赔钱的情况也有，但都是小赔，相比他从那些成功项目中获得的回报来说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能在资本市场上一直赚钱的人，背景、人脉、眼光、头脑缺一不可，想靠单纯的跟风去赚钱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我甚至怀疑这些亏损的项目他是不是是专门做给吴佳义看的， 故意亏损以麻痹吴佳义，的确有这个可能。 陆顾问不愧是做金融的，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啊。没错，丁真的同事也说任俊其实很有商业头脑。 陆时琛又往后翻了几页。 从任俊的商业手段来看，这个人不可能像他表现出来的这么蠢笨，以至于从头到尾都看不出是吴佳义毒害了自己的父亲。 你是说任俊有可能早就知道了吴佳义对任海下毒的事情，但他一直按捺不动，伺机报复吴佳义？不对啊，这样还是讲不通。如果任俊早就发现任海被害，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行动先救下任海，反而等任海被害死之后再这么煞费苦心地去报复吴佳义？按照任俊的描述，吴佳义对他戒备不慎，他应该有机会救下任海。 我觉得任俊如果真的是幕后推手，那他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给任海报仇。 哼，怎么说？ 任海死后，任俊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悲伤，就在任海葬礼的当晚，任俊还出入过娱乐会所，而且去的地方非常隐蔽，我私底下排查了好久才确认了这一点。 孟昭看着那页资料，左侧是任俊出席任海葬礼的照片，右侧是任俊当晚出入本市娱乐会所的照片。可以看出任俊的身上穿的是同一套西装，只不过把手臂上的黑袖章给拿掉了。 按理说，任俊如果是为父复仇，应该对任海的感情很深才是。但任俊从葬礼离开后，衣服都没换就直接去了娱乐会所，怎么看也不像伤心的样子呀。 这一点的确违和。 孟昭看着后面那页任俊在娱乐会所的消费记录，任俊当天晚上不仅点了几瓶昂贵的红酒，后半夜还点了几位公主陪唱，这确实不像是父亲刚刚死后应该有的心态呀。 任俊跟任海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？斌哥，这个信息你查到了没？ 哦，还没来得及查到，不过我查到了任俊家里有个老管家，在任家干了20多年，应该会了解一些信息，一会儿我去拜访一下。 任海的母亲20年前去世了？ 对，是自杀。 孟昭翻看完剩下几页资料，回想吴佳义死亡那天晚上任俊的表现。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在寻找吴佳义杀死任海的直接证据，先是去了任海死前住过的医院，又去了处理医疗垃圾的回收站，但是全都没有能够找到证据。 最后是任俊怯懦地说，他家老房子里应该有任海去世前注射的药物。 因为我爸的意识越来越不清醒，都快不认识我了。前一阵子我把他接到了老房子里，想试试看能不能让我爸想起一些事情。那段时间他都是在家里接受治疗的，药物也是吴叔叔亲手给我的。我记得家里好像还有一点没注射完的药物。 那之后他们就跟着任俊去了老房子，找到了那袋留有吴嘉义指纹的药物。 但从任俊这种孝顺的表现来看，他真的会特意把任海接回家吗？而且吴嘉义这么狡猾的老狐狸，自始至终都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犯罪证据，他会疏忽到将自己的指纹留在一袋毒药上吗？是吴嘉义真的面对任俊放松了警惕，还是 那个老管家由我和陆顾问去拜访吧。林哥，你去一趟任海死前住过的那家医院，问一下任俊有没有把他爸接回家过，还有那些药物是给了吴嘉义还是给了任俊。 好。 车子停到宝月区的欧式独栋别墅门前，孟昭和陆时琛一边走进院子，一边打量着院内的环境。上一次来还是在雨夜，案子又很急，孟昭没来得及好好看过这片庭院，只依稀记得院内绿植茂盛，亭亭如盖。但是这一次过来，却发现那些绿植已经被全部铲除了，院内一半被移栽上了细瘦的新苗，而另一半还没有来得及打理，看上去满院狼藉。老管家正在专心地为一棵新树培土，孟昭和陆时琛走近了，他也没有察觉。孟昭说， 老先生，六月份并不是移栽的好时候吧？ 你们是哪位啊？ 孟昭拿出了自己的警察证。 市局警察，想来跟您打听点事儿。 老管家放下铁锨朝他们走过来。这个老管家虽然看上去上了年纪，但是腰板挺直，还挺硬朗。老管家问， 警察同志什么事儿啊？ 这是人家的老房子吧？您这个季节移栽树木，成活率不会很高吧？ 哎呦，这哪是我说了算的啊！家主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。 是任俊让您这么做的？ 你认识小俊？不会是小俊犯了什么事儿吧？ 您为什么这么说？ 任总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不是说私底下造毒药害死了不少人吗？不过小俊这孩子从小这人就老实，这事儿应该跟他无关呐。 您对任俊很了解？ 那是，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。小俊他爸妈都是大老板，工作忙，平日里啊都是我在照顾。 他一直都是这种性格吗？ 蠢笨懦弱唯唯诺诺，这些形容任俊的词儿，孟昭实在是不好意思当着管家的面说出口。老管家无奈地笑了一声说， 你们的意思我知道，任总也老嫌小俊没出息，不过这也不能怪小俊，要不是任总…… 老管家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果然听着老管家的意思，这对父子之间并非像任俊所说的那般父慈子孝。孟昭继续问道， 任俊和任海的父子关系不太好吧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吗？ 都是20多年前的旧事儿了，不提也罢。 20年前任俊的母亲自杀了，他的死跟任海脱不了干系吧？ 老管家先是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又叹了一口气说， 具体说说吧。 老管家看样子的确不太想多谈这段往事，但也许是顾及到孟昭的警察身份，他还是继续说道， 当时小俊才10几岁，任总找了个小老婆，